安宗突然想到了一点，抬头看着白毅说， 周文王是为了兰南河图的。 白毅也做出了肯定。安宗继续思考下去， 如果周文王当时通过文献也好，传说也罢，来到了这里，但是出于某种原因没有拿到，也可能是拿到了不想让人知道这个地方，所以他费尽心机地做了八窟，甚至用到了和大屿山和九鼎非常类似的九鼎。然而这九鼎其实就是他用来第一次开启合不殿的钥匙。他进去了，看到里面的东西，发现这庞大的怨气，还有就是他不能让别人知道这里有河图，所以他最后干脆毁了原来用来开启合不殿的山河鼎。但是山河鼎所吸收的怨气太重了，无法全数毁去，只有制成鬼气。周文王何许人也，他就想到了既然无法完全毁掉，干脆就把它做成一个永远不能破除的鬼咒，成为这里最后一道防线，让一切与这里有接触的人都死掉，继续守在这里，形成了一石二鸟之计。 于是线索就串联了起来。安宗看着白衣，他眼神已经不再是复杂了，而是非常死沉，像是在等待他接下去的提问。这一次他做好全盘托出的心理准备了。安宗有些心疼，放柔了声音问道， 大禹那个时代的山河九鼎是怎么样的存在？ 白毅闭上眼睛回答道， 封存的灵魂。 什么人的灵魂？ 他睁开了眼睛看着安宗说， 那些真正治河为此而被消灭了彝族人的灵魂。 安宗不自觉地身体往后缩。 原来所谓的九州一统，就是指疏通了所有的河流，摒除了一切的天险障碍，消灭那些沿河而居的部落。大禹当时只是做了和秦始皇同样的事情，他灭掉了那些各自独立的外族部落。难道说这就是神话背后的历史真相？ 此时一直不发话的六子也出声了，他说道， 如果那么说，神话中大禹为了治水而消灭了许多怪兽河妖，其实就是干掉了许多个当时比较有武力的部落首领吧。当年那个庚辰替大禹灭乌之旗防风氏，逐共工并剿除其余孽相柳，全都是真有其人。还有啊，如果这把是碧水剑，那么你说这把剑是你的，难道你是？ 白衣捏紧手里的宝剑，手指的关节都发出了咯吱的声音，他抿着的嘴不住在颤抖。安宗心里哗然， 不合作就成了怪，合作就成了神，这种所谓的神话背后的真相还真的是既讽刺又现实啊。 白毅此时站了起来，他几乎已经有些站不动了，摇摇晃晃地对他们说， 那么继续走吧，接下去的路更加难走。 安宗跟在他身后说道， 最后一个问题，我和这里有什么关系啊？ 你是这个族人的后裔，不过血缘实在是很远。 安宗皱着眉头想要继续再问，六子拉了拉他说， 你点到为止，一切等出去了不是有的是时间问。 安宗咽了下口水，拍了拍白衣，于是他们继续前进。岩洞非常暗，火把已经快要烧尽了，他们不能完全浪费这些火把，等到后面也许还有用得到的地方，所以只有再打开手电筒。白衣现在走得十分缓慢，他的背影像极了那些深受自责的罪犯，脚上都仿佛靠着脚镣。安宗看得说不出的悲哀。一路继续前进，身后总是能够感觉到隐隐约约的声音，这里被封存了至少也有3000多年，如果算他建造的时候，估计还得向上再推1000年。 这里的东西你怎么不要了？ 你动动脑子，这里的东西随便一件出去都是惹出性命的麻烦，这年头万事都要讲基本原则，否则有命赚钱没命花钱。 安宗也没有力气和他打趣，耸着肩膀继续注意着四周， 但是六子并没有闭嘴的念头。他思考了一下，有些尴尬地说道： 安宗，你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？ 你的屁话怎么那么多？我现在没心思猜谜。 六子估计也累慌了，也不管他的态度，就直接说了下去： 你的头发变得很长了。 安宗摸了下后脑勺，果然自己的头发已经长到脖子后，再这样下去就成了大姑娘了。心里知道这绝对不是好事儿，又伸出手一看，发现自己的指甲长了不少，他心虚地问： 你呢？有没有也长长？ 六子摸了摸头发，又摸了摸下巴： 没，我倒没什么，一切正常。但是我发现你开始有些变了，是不是戴上面具的后遗症啊？你的眼睛怎么也越来越绿了？当时你戴上面具的那一刹那，眼睛简直堪比小灯泡。 安宗抹了抹眼睛，但是他不疼也不痒，只是有些干涩。他揉了几下问道： 还有吗？ 六子凑过来仔细地对着他的眼睛，这个时候他的脸突然狰狞起来，仿佛可以用惊恐万分来形容，用尽全身所有力气一把推开他，对白毅说： 我的妈呀。 说完六子根本没有管他们的想法，就像是兔子一样往前窜了出去。安宗和白毅根本就没有反应过来，只有抓着行李跟着这个神经病一起往前冲。安宗心里已经砸六子家祠堂100遍了。白毅只是警惕地看着四周，也快速地跟了上去。安宗在后面大喊道： 六子你发疯了，跑那么快干嘛？找死啊。 六子听到他在后面喊，跑得更加快，他已经完全没有了自制力，只有拼了命地往里钻。终于他们用跑的速度冲出了这天然岩石的通道，六子没有继续奔跑，因为有了上一次的教训，安宗离他还有1米的时候就已经减速了。果然下面又是一个空地，但是这个空间是和前面不能相比的，至少有一个国家级别的体育馆那么大。白毅也停了下来，他低声呻吟了起来，几乎是摔倒在地上。他低头看了下面的东西，翻着白眼气喘吁吁地说道： 我们居然这样都能活着到这里。 安宗捂着胸口防止心脏跳出嗓子眼问道： 这里就是河伯正殿。 白毅点了点头，低头俯视着这一切。此时他们终于来到了传说中的河伯正殿，而这场景已经让安宗震惊地忘记了心跳。他捂着自己的胸跪倒在这里，下面是一个巨大的河图，而他们只是他渺小的一个小角落。这里仿佛是一个地下城市，千变万化，结构复杂的让人看得头皮发麻。这里简直就像是魔鬼的迷宫一样，而四周的岩壁居然是一模一样完全对称的。而在地下，由非常巨大的黑色岩石和白色的云母石为基础，摆出了一套河图的图案。图案的中央，他们不知道用什么东西雕刻出一条栩栩如生的神龙。神龙只有脑袋露了出来，它大部分的身体都隐藏在河图之中，几乎与这巨大的河图阵融为了一体。而且它那巨大的脑袋保持向上的姿势，狰狞地向天咆哮着，仿佛就像是黄河翻滚的波涛。而龙的前爪处，他们发现有一个棺椁，但是距离太远，实在是看不清。